秀火光照亮了我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一

心碎。若你碰到了，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。你忘记他，已把泪水全部擦。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，也不再懂他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就这样。 现在是傍晚5点，我是李佳薇，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。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，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